回家吧。 这么多人跟着任贤齐的歌一起来唱，还是不要回家了。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为各位送出祝福。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专门提醒了各位说，昨天晚上的火山云有没有看到？看到的朋友啊，拍照的朋友可以此刻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把你的照片发过来，我看一看。雨香也来了，包括圆圆 Cherry 说，哎，今天呢中午没有办法跑步了，下午呢要汇报，要交图片。还有最佳羁绊 Mr. 白考拉特洛伊，谢谢宋丽都很早来报道了，包括阿生，还有窝小九、驼蛋、上善若水和 Lena。继续欢迎各位，24小时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你的一份音乐故事和祝福。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巴比路，他说想点播一首在2012年藏在自己心里回忆的一首歌。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去坐动车看我的男朋友，当时他见了我之后第一面就唱了这一首歌倒带，而且边唱我的眼泪就跟着流下来了。那个时候我在广场上，所以特别巧也特别幸运的被摄影师抓拍到这一幕，然后在广场的大屏幕上给放大出来。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样的记忆，有你唱出这样的歌声送给我。而且后来我在微博上还转发了一条要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的微博，你还帮我转发了。再后来因为你曾经写给我的那段话，那条微博被转发了大概有4000多次。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向你说一声谢谢，想点播倒带这首歌，曾经你唱给我的，现在我也要在节目里送回给你。我要当妈妈了，也要送你一份祝福吧。12:07，巴比路送出。 应该该心动。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有朋友留言说，昨天晚上呢是11点才下班，已经错过了火烧云。没关系，你错过的美景我们来帮你留着，你错过的故事我们也帮你在节目当中送出。此刻欢迎你打开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傍晚。这张图片是来自昨天晚上下午6点30多分，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提供的这一张美景，一张火烧云的照片，来在今天中午送给你。所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傍晚就可以了。同时我们要在此刻偷偷的送出一份想念，因为这位朋友专门给我留言说不希望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那么我们就念他的 ID 前半段好了。来自 Judah 在公众平台上想要点播一首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送给唐先生。他说我只能偷偷的想你，不敢告诉你。12点13分，替你偷偷的送出这份想念。 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又想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是又如果还 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听歌的时候偶尔会有这种不确定和犹疑，你是否也会像我一样在想你？欢迎你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档节目当中来点歌送祝福，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你确切的放歌时间告诉我，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内把你的祝福送达出去，同时也欢迎你邀请接收的这位朋友通过974音乐广播来听到你的一份生日祝福。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继续，我们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兔子点播。他说要送出一首林俊杰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孩子，她在毕业的时候告诉我，她喜欢了我3年。有一次生日，她还专门对我唱了这首歌。当时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虽然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各奔天涯了，她也有了自己的爱情，甚至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今天呢，我也想在我的生日的时候，我没有想要把歌送给自己，而是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也希望他能够快乐幸福。来自今天过生日的兔子，想要在节目当中送出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送给一个高中的女孩子。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让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十二点，锁定收听哦。 这一时刻继续邀请各位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猜歌名的环节，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猜歌名三个字就好了。今天收到了一张图片的是三朵花，我觉得中间那一张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在打哈欠，哦，就那种感觉。你可以看看啊，看完这道花之后你想到了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唤起了你心中对于哪首歌的记忆，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留言。同时我们要在今天接下来的时刻要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Lord 想要点播李翊君的这一首雨蝶，因为他说刚刚这首歌曲同样能够唤起自己在校园时期的那些好朋友的回忆，所以此刻在12点的23分也想要通过节目，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把这份对于大学同学的回忆送出去。 I'm not afraid to

针对剧本里每位角色的个性和故事发展，原声带一一量身打造属于每位角色的专属歌。而现在才懂，由金牌导演黄忠平执导，以搭错车的故事延伸，让阿美、雅舒父女在 MV 中再次相遇，重新上演感人至深的番外篇。最后来看驰骋乐坛20年的热血组合动力火车，用20年音乐梦想点燃了不少人的无畏青春。作为青春的记忆，今年11月24号，动力火车成军20年纪念演唱会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昨天上午，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正式开票。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是要把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是要写一封无情的情书？大约只有在现场跟自己合唱的时候才知道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每天中午在北京上空可以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呢留言栏直接来点一首歌，写下你想要送出的歌名，或者是告诉我你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就好啦。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继续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我们首先在下半时段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Doing 在平台上的点播，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from the stars, drenched in my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 rests,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如果说你也希望你的朋友听到你在音乐当中送出了一份祝福的话，你可以将你的手机打开，然后下载听听 FM 或者是蜻蜓 FM， 找到网络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面直接把这样的一条直播的页面转发给你的朋友就好了。或者是如果你在车载收听的话，也可以邀请他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在车上收听到你今天送出的一份音乐祝福。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 Emily 江红，他说今天上半时段听到了校园故事吧，感觉莫名的伤感。和同桌的他呢，分开也已经有了5年的时间了，很想他，所以此刻在12点40分，也想通过节目点播一首《同桌的你》，来自 Emily 江红的点播，送给分开5年的同桌。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相比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分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他，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欢迎你此刻打开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方面呢，你可以通过下方的留言栏来点歌送祝福。目前节目的时间已经进行到了12:44，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如果你想送出这样的祝福，想让他听到的话，赶紧在下方写下你的歌名，写下你想要送出的祝福语。同时我们今天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歌名的环节，所以你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来回复猜歌名三个字，然后会收到的是一张图片，通过这张图片会让你想起哪一首歌呢？比如说刚刚有一些正经的留言啊，这个 Mr. 白说想起了周杰伦的花海，包括最佳羁绊说想到了周华健的花心，当然也有不正经的留言，比如说圆圆 Cherry 说想起了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还说想起了铁扇公主。真的很遗憾，我要是知道铁扇公主喜欢听什么歌，就要在节目里面替你送出来了。继续我们来点歌送祝福吧。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淡泊清澈，他说此刻呢同样想点播一首跟校园有关的，点播老同学，把它送给以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徒弟，希望他们都能够工作顺利，心想事成。在12:45，来自淡泊清澈的这一份单纯又温暖的祝福，老同学送给你们。 自地下的小山已经拆了，刻在树上的名字风干了，经过我的老师您在哪儿，抄我作业的兄弟他也老了，我的老同学你过得好吗，四月如 少次中秋佳节，错过了与亲人团聚相伴。工作上的你披荆斩棘，可是累了，也想要回家看看。中秋节快要到了，与其费心挑选礼物，不妨送一首歌给他们。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写下你对家人的中秋祝福，点播一首歌曲。9月24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中秋特别呈现。 中秋节快要到了，可能有些朋友已经陆续收到了包括公司或者是朋友寄来的月饼了。那你打算今年的中秋和家人团聚吗？好多人可能在中秋节会选择在单位里面或者在学校里，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十一假期。可是中秋跟假期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像是一种倾向于团圆的节日。所以欢迎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在这一天，下周一9月24号中秋节，通过节目给家人送出一段音乐想念和祝福的话，你依旧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呢就可以给我留言，你说思萌，我想要在中秋节这一天送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送给我的家人，我想告诉他们，同时我还想送出一首歌。这样的话，我会在周一的特别节目《中秋节你的故事我的歌》来为你特别的呈现。接着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同样是跟亲情有关。徐火 Happy 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赵雷的一首歌送给我的小宝妹妹。昨天晚上跟小宝视频，小宝告诉我，他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我。可能我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姐姐对于妹妹的那种单纯情感，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点妈妈的味道。小宝今年刚上大学，我不太确定他能不能听得懂赵雷的歌，但是他能够这么说，我真的真的很暖心。而且昨天晚上挂了视频之后，我没有告诉他，其实我的眼泪也在往下掉。所以今天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子，通过节目来送给我的妹妹，把这首歌曲送给她，来自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希望她在大学里不要想家，不要想我，如果想的话，希望她能够尽快回来。12点51分，来自吃货 Happy 送出的这一份想念。 姐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我的邻里清早起床总是会大喊大叫，每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太阳，我这边每到黄昏的时候就开始刮起风流，但那些放了学不回家的孩子们正玩的热闹，鼓楼这边的人和车比前两年多了很多，我很少出门，偶尔发现过去的景色不见了，姐姐我这边的一切总的来说还算如意，应该很了解我，就是个孩子的脾气。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 同时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猜歌名这个环节的正确答案，还有很多朋友来猜了，比如说刚刚有人这个谢军说太阳花开，包括花满溪说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还有知识说我猜这首歌应该是花又开好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张图片，他给我的答案是阳光下的向日葵。但是我觉得每一位朋友这样的留言，这种向阳花开的感觉都是对的，也都是正确的。

月话中秋情，